就迎新狗年贺岁，大年初二到初六，凯尔特传说震撼上演。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月影留声》，我是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盘点一下经典爱情电影当中的那些不朽的插曲。电影和音乐是人类用来诉说故事的载体。当一段段动人的旋律和一帧帧光影图片相遇，那么美好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曲《当爱已成往事》，来自李宗盛和林忆莲。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无限神秘，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因为我仍有梦，依然将你放在我心中，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当爱已成往事》，除了刚才的这个版本之外，还有在剧中扮演程蝶衣的张国荣出色的翻唱版本。有一些电影的插曲在电影当中代替潜台词来表达主角之间的情感，比如说在电影《钢琴课》当中，女主角艾达是一个哑女，她只能通过钢琴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可是她远嫁到新西兰的丈夫却是一个整天忙着赚钱的商人，而她的邻居贝因却请求艾达给她来上钢琴课，因为钢琴课艾达与贝因结合。下面这首曲子就是女主角艾达在给贝因上钢琴课的时候弹奏的，这个当中有着艾达爱的秘密。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钢琴曲，下面一首原声也是钢琴伴奏的原声带。1998年，尼古拉斯凯奇和梅洛恩瑞主演了电影《天使之城》，电影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天使之城洛杉矶的故事。洛杉矶有一个美妙的名字叫做天使之城，天使为爱坠入凡间，相爱之人却擦肩告别，一部奇幻爱情电影却留下了这首隽永的主题曲《天使》。 Spend all your time waiting for that second chance, for a break that would make it okay. There's always some reason to feel not good enough, and it's hard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need some distraction. 杆子里，So tired of the straight line, and everywhere you turn, there's vultures and thieves at your back. The storm keeps on twisting, keep on building lies that you make up for all that you lack. It don't make 历史上不乏一些好歌手转型当演员的故事，比如惠特尼·休斯顿，本色出演电影《保镖》当中的女主角，并且呢贡献了经典的歌曲《我会永远爱你》。这首歌不仅与电影的情节结合的是非常的贴切，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而且呢唱的难度呢也是相当的高的，音域的跨度非常之大，正好给惠特尼·休斯顿这位天后级别的人物足够的空间去表达黑人歌手特有的力量感。这首歌本来是乡村歌后陶丽·伯顿主唱，被选中成为保镖的主题曲之后竟然更上一层楼，在首映当年成为了当时销量记录最高的歌曲，也是传颂最广的经典情歌之一。惠特尼·休斯顿也由此步入了他演艺生涯的巅峰时期。 If I should stayI would only be in your way, so I'll go, but I know I'll think of you every step of the way.And 和很多着重强调大制作、名演员或者是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的导演不同，侯孝贤镜头之下的爱情电影大多都是平平淡淡的，他的电影呢总是片段式的，没有太完整的故事，就像回忆当中的时光也都是一些模模糊糊的碎片，可是就是这些碎片又显得很亲切，总会让你想起过去。电影《恋恋风尘》当中的插曲，缓流的钢琴，散漫的吉他与悠扬的口哨简洁地对话着。影片当中雾锁的云岗，云影掠过的山脊，以及空寂的车站，还有那个叫九份的小镇，都在下面这首高远的女声哼唱当中被唤醒了。侯孝贤一样，王家卫的电影那也是个人印记非常鲜明的。王家卫让自己的演员翻译 I love you， 也就是我爱你啊，你给我表演出来吧。或者是呢，拍电影的时候不给演员剧本，说这个你就把这段自己发挥一下，这样的事儿数不胜数。但是其实王家卫导演的第一部电影《旺角卡门》上映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另类啊。这部讲述江湖儿女的爱情故事片，配乐当中我们现在来听找不到一丝丝王家卫后来的影子。影片的最后的主题曲是由王杰演唱的这首《忘了你忘了我》。 当你说要走，我不想回首的时候，爱情终究是一场空。谁说我俩的过去尽在不言中，别忘了我曾拥有你，你也曾爱过我。当你留给我我不想接受的伤痛，爱情到头来还是梦。别说我俩的世界有太多不同，就说你已经忘了我，你就要离开我。谁能够告诉我

的手机啊？ 每月消费58元，华为 Mate 102566元就能带回家。 这么优惠，哪儿买的？ 北京移动营业厅啊，还有 iPhone X 等更多畅销机型呢，快去办理吧。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The weather。 来关注天气，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5.2度，目前本市还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和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中。今天白天仍有4到5级的北风，阵风可达7级左右，风寒效应明显，天干物燥，最高气温只有0度，外出请注意防风和保暖，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确保安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转2到3级，最高气温0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3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南三环分钟四桥至丰益桥由东向西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itto。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留声。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月影留声，我是于月。2003年，英语电影《真爱至上》上映了。这部电影呢，讲述了10个爱情故事串成的喜剧杂烩。影片当中唯一略有悲情的角色，就是一个爱上好友新娘的伴郎。为了不让自己后悔，他在新年夜向新娘无声的告白，提着录音机，还有写着心意的纸板。而表白之后呢，也是没有任何要求的转身离去，连一秒都没有拥有过他，却感觉失去了千万次。这段孤独的剧情配上下面的这首抒情的音乐，是不是觉得很感动呢？ I didn't hear you leave, I wonder how am I still here, And I don't wanna move a thingIt might change my memory. Oh, I am what I am. I do what I want. But I can't hide. And I won't go 美电影当中，男女主角表达爱情的方式往往都是直抒胸臆，而与之对比的呢，华语爱情电影啊，这个里面的感情大多都是含蓄、平和、朴实的。1999年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以自传性质讲述了对父母感人至深的爱情的回忆。张艺谋镜头下的乡间风景唯美迷人，而三宝的配乐也是十分动听。章子怡的《桃红色小棉袄》配上下面的这段主题曲，构成了全片最经典的一个镜头。 爱情电影当然不仅仅只包含恋爱中邂逅中的爱情，描述婚姻生活的爱情电影当然也是非常的温馨甜蜜的。电影《当男人爱上女人》涉及了美国当代社会的婚姻、家庭和爱情等社会问题，获得了影评家的一致好评。迈克尔·鲍顿的同名曲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沧桑悲怆的嗓音，把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时的深切的感受演绎得淋漓尽致，令听者为之动情，也从此成为了经典流行音乐，在各种电影和广告当中广为传唱，电影配乐的文化魅力可见一斑。 Keep his mind on nothing else. He takes the world for the good things he's found. If she is bad, he can't see it. She can do no wrong. Turn his back on his best friend. He puts her down. 血色浪漫尽在西铁营万达，雪人雪屋情调装点5000平米超大雪场，超萌北极熊祝你抱得美人归，快来现场求婚，更有钻戒大奖。地址南二环首都医科大学东。 亲朋好友来叙旧，吃喝玩乐忙不停，开瓶 real 助助兴，扫码还有红包领，开瓶 real 助助兴，红包中奖100%， real 鸡尾酒千万个红包等你领， 今年喝 real 把年过年轻。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爱情片当中少不了固定的套路，比如 失意那就是屡试不爽的一种。几乎每年都有新的爱情电影围绕着男主角或者是女主角的失意来做文章。这其中呢，把失意玩得最透彻的，那就应该是电影《初恋五十次》。影片当中的女主角由于车祸患上了奇怪的短期记忆丧失症，她的记忆呢，永远停留在车祸的前一天。这部影片探讨的是，如果你爱的人每天都要忘记你，那么你是否愿意每天用你的方式来感动他呢？再让他爱上你啊，让他每天都重新爱上你。这部电影当中所有的配乐全都是翻唱。我们下面听到的歌曲《你的每一次呼吸》由 UB40 乐队翻唱警察乐队。 Every breath you take.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另外的一部经典影片《英国病人》，这也是有着跟失忆相关的爱情故事的电影。电影以战争和沙漠为背景，演绎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爱情悲剧。二战期间，一架英国飞机在飞越撒哈拉沙漠的时候被德军击落，飞机上的机师面部全部烧伤，当地人将他救活之后送往了盟军战地医院。由于受伤，这个机师丧失了记忆，所以呢，他不能记清自己到底是谁，因此他只能被叫做是英国病人。 电影的主题配乐当中，女声吟唱部分充满了阿拉伯风情。 萨达拉萨达拉阿特科索尼特拉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那真的是华语乐坛当中超级经典的一首歌，邓丽君的《甜蜜蜜》。1996年，正值香港回归前夕，也是一代歌后邓丽君逝世的第二年，陈可辛导演的同名电影借助这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讲述了20世纪末香港新移民的艰辛岁月，并且呢以邓丽君的这首《甜蜜蜜》贯穿始终，成功地抓住了每一个受众的心。这部影片剧情始于1986年，终于1995年邓丽君逝世的那一天，通过小人物的命运展示了香港回归前十年的历史变迁。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精彩的音乐加速度。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见过你。